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3集， 方景晴见某人不怎么理他，便挑了一个话题。 那个焚天，你第一天抢的就是他们的馆。 江晨终于给了他一个眼神。 那天听你说完，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 游梦键盘版那是多少个符，每个符都有大帮会，如今这些符的帮会全集在十个符里，碰撞不可避免，当然要争个高下，焚天就是其中之一。按照他们的进度，第一梯队的人昨天凌晨或今天早晨应该就35级了，而35级就能组建帮会和加入帮会。不过游戏晚上的人更多，所以他们才等到现在宣传，享受第一波进入35级的路人高手，结果好死不死又撞上了某人。 我猜他们现在不是想拉你，就是想杀你。 江晨淡定地嗯了声，无所畏惧。 等到35级，你就跟着我进我朋友的帮会吧。 那几个货都在， 影帝也来。 好。 两个人快速清完任务，终于走出了领域，到了公共区域。眼前是一条通往凌城的官路，附近有驿站，可以坐马车。江晨暂时没过去，而是望见了不远处的粼粼波光，忍不住走到了河边。流光碎星赏金墙，其中的流光是流光河，指的就是这条贯穿整片大陆的主河。游梦里所有地区的河流全是从他这里分出去的。方景行跟着他过来，陪他一起站在河边眺望。 要钓个鱼吗？ 江晨提起钓鱼，就想起了那两只破鞋。他对宝箱里的那一只尤其的耿耿于怀。虽说河里的东西都是随机刷新的，但他总觉得是别的玩家钓完后扔进去的。他想了想，从包袱里挑出一双不打算要的鞋，用力扔进河里。 明天过来钓，看看能不能钓上来。 话音未落，只见一个女孩跃出河面。 谁呀？竟敢污染我的河！ 同一时间，全服玩家都看见了一条巨大的金色公告：恭喜玩家十方巨灭暗冥，发现隐藏剧情林怀。二人还没回过神，女孩一个大招迎面砸来，两个人一起躺尸。巨大的金色公告又飘了上来：玩家十方俱灭，暗冥林怀任务失败。 这坚持了有一秒钟， 混账系统不干人事儿，失败了竟然还发个公告。但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惨的是这个任务失败了能掉级，他们掉到了34级，被送回了领域。二人站在主殿的刷新点，各拿着一只被扔回来的鞋，相互对视。江晨面无表情地把手里这只塞进方景行的怀里，扭头就走。开服第三天，隐藏剧情竟就被打出来一个，什么狗血，什么谁追谁，什么赌局，通通都不重要了。 哇，隐藏剧情啊！ 谁看见他们了？在哪儿？ 前方发来报道，在魔域主殿附近。 那这样推测的话，我们妖族的主殿周围是不是也能打出隐藏剧情啊？ 不一定，万一只在魔域有呢？ 所以人族妖族的得35级之后才能去魔域打？ 啊，我为什么没有选魔族？ 隐藏剧情长什么样？ 我一直在这边，风平浪静，完全看不出有隐藏剧情的样子。 或许是因为他们失败得太快。 焚天帮会的语音频道也在讨论这件事儿。 你们当时在场吗？ 不在。 不 是让你们去找他吗？ 没找到啊。 先前世界频道闹腾的虽然厉害，但玩家们都把握着一个度，只隔空喊话，而没有发坐标去围观。他们在频道里问，也没人告诉他们。那两个人兴许是收到的消息太多，关闭了陌生人聊天和加好友的功能，他们想找对方只能到处逛。领域里的一座主殿加三座小城，四个地方的周围遍布野区，更别提还有高山湖泊河流什么的，实在太大了。由于不清楚十方巨面什么时候到35级，他们还分出两个人在驿站留守，剩余六人散开找人。帮会的人倒是帮着提供过线索，但很不幸，成员刚给他们发完消息，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人进了小城的传送阵，自此又失去了踪迹。他们也在喇叭上呼叫过对方，然而人家不搭理。 看世界频道了吗？在主殿附近。 小团体有些迟疑。 帮主，我们现在找过去，他会不会认为是冲着隐藏剧情才拉他的？ 你们不是发过喇叭吗？翻记录截图给他看，证明咱们之前就想拉他。 他的判断果然没错，这才3天，十方巨灭搞出的动静一个比一个大，看那行事风格，以后怕是也不会太收敛，绝对会成为本服的风云人物。 你们抓紧啊，现在不光咱们，那几个帮会估计也盯上他了。这样，你们找到他，先别和他说话，把人盯紧了，我亲自和他谈。 小团体因为抢怪的事儿，都觉得找十方巨灭有点尴尬，如今一听不用他们谈了，立刻高兴，颠颠地去了主殿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